秋风，叹一声黯然沉默，不能说，热泪的话都不能说，紧紧拥着你，永远记得你曾经为我怎样的哭过，啊，不怕相思苦，只怕你伤痛，怨只怨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 假装欣赏路旁秋虫的伴唱也好，能和你这样静静地走一会儿已经不容易了，到前面那个路口也许我们就要分手，有些心情可以独自享受，可有几句话还是想嘱咐你，我们可以随波逐流，但别让你身边的人难受，可以麻木不仁，但对爱的人别那么狠，我们不用沉鱼落雁的晚餐，只要没有小三，不用眉清目秀的誓言，只要你把我抱紧一点， 脱下长日的假面，奔向梦幻的疆界，南瓜马车的午夜，换上通黄的玻璃鞋，让我享受这感觉，我是孤傲的蔷薇，让我品尝这滋味，纷乱世间的不了解，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默默聆听那黑夜，晚风吻尽荷花叶，让我醉倒在池边，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，月光晒干眼泪，那一个人 己的疲倦，表达自己的狼狈，放纵自己的狂野，找寻自己的明天。向你要求的誓言，就算是你的谎言，我需要爱的慰藉，就算那爱已如潮水。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默默聆听那黑夜，晚风吻尽荷花叶，任我醉倒在池边。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，月光晒干眼泪，那一个人爱我，叫我的手紧握，抱紧我，吻我，我爱，别走，那一个人。 看见你的右眼流出了眼泪，是黑夜太晃眼，还是因为晃眼？用左手擦干，坐下来，等待一句月华的出现。我想用这首歌抚摸思念的躯干，把它压在现实的身子下面，然后对他说：都过去了，别再想了，好吗？ 隔年的树叶没忘，在新春开出芬芳。 暗黄的心间没忘，在成年的回忆里迷茫。 黄叶的日落没忘，在次日回到东方。 歌里的诗句 带回你身旁。 前几天雨下得很大，可此刻秋天的雨早已消散，只有漏雨的墙上还留着斑驳的一些印记。没有什么过不去的，你说你们快分手了，撕心裂肺如同世界末日来临，可再深的情感都会被掩埋，泪水干得比雨水要快。如果自私一点，你应该知道，不原谅也是一天，原谅也是一天，一天天过去，有什么能留得住呢？所以那些口口声声难以忘怀、字字句句刻骨铭心的人，其实都很懦弱、很自卑，根本不可能找到幸福。痛苦是他们的通行证，幸福是他们的墓志铭。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，你看过了许多美女，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，你品尝了夜的巴黎，你踏过下雪的北京，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，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，却说不出你心上我那一种表情，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，说不出离开的原因。你累积了许多飞行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，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，你拥抱热情的岛屿，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，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，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，却说不出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，你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，说不出旅行的意义。 出旅行的意义，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，都是你离开的原因。你离开我，就是旅行的意义。 誓言就像在黑暗中划着的一根火柴，很快就燃尽熄灭。可黑暗一旦被点燃，哪怕微弱之光，也会在我们心里停留一丝希望。再不堪，也不会连这一丝希望都没有。即使被埋在大桥下面，那里火车再经过时，灵魂也会醒来，也会保佑你一路平安。 暗恋一个人很久，现在应该还喜欢他吧。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，不愿懂的人当然会假装不懂，但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说他和另一个女孩的故事时，我想他是真心喜欢她的。可当我知道他和别的女孩在一起时，我才明白喜欢一个人并不妨碍他谈恋爱，只是你不适合而已。我也许不能再暗恋他了，我要想办法让他成为过去。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，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，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。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，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。 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美好，越害怕得到。 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，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。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，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。朝着反方向走去，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，抖着肩膀哭泣，问自己在哪里。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，他总说谎，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。 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。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，越美好越害怕得到。 每一次哭笑着奔跑，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。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，却提醒我 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。明天 这奔跑 过程多么艰难都可以忍，可一旦失去甚至感觉有可能失去时，我们脆弱的就像悬挂在树上的那片枯叶，绝望。所以不要得到，只要能到就好，一直走到终点还能相伴，就是幸福，就是美满。至于得，就要学会舍，舍得才能到。

不是遥不可及呢？情感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我是伍周彤，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，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，除非我和你。好想和你说，我是伍周彤。种一盆花，喝一点茶，这样不会刺激浪漫，不会引发欲望。那些冲动之下的疯狂，那些遐想，那些撞击的火光。我正在修一道带刺的围墙，我要将这一切都阻挡，要自己一旦翻越就会遍体鳞伤。许多当时觉得美好的瞬间，被现实理想矛盾产生的欺骗所掩盖。你恨他，所以你曾经为他付出的让他感觉无比快乐的东西已变得一文不值。你有各种理由来平衡你的内心，你最多在某一天被身边人伤害的时候会想起他，觉得他那个时候还是对你挺好的。你瞧人多可怕。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，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，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，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，往后余生风雪是你，平淡是你，清贫也是你， 受伤，可最后还是想要一种稳定的生活。环顾四周，好像只剩下寥寥几个可笑的朋友还陪着我。于是我说别这样，有时解脱就等于寂寞，因为你放掉了一段段幸福，可能换来的是一次次悔恨。 过去你年轻，还有悔恨的资本，如今你只有回忆的资本。所以一旦有幸福的可能，一旦有真爱的发生，你一定要畏缩自由的脚步，止住欲望的激动，顺从，举起自我的双手，向生活投降，一切听他安排好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 借口让平凡的阳光也穿不透，诱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，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，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，赞不绝口，欢迎刚进野兽。摩天大楼太稀有，人人高贵富有，表情温柔怕献丑，没人吐出骨头，你们谁畏惧帮手。摩天大 心里有这样一个人，我很爱很爱的一个他，我不敢主动联系他，但是我很想和他聊天。前几天我把他加到黑名单，有时又忍不住把他从黑名单里拉出来看一下他的朋友圈，看一下他有没有联系我，然后又把他加回去，就这样反反复复，就是不敢主动去联系他，不敢向他表白，又舍不得删掉他的微信。我觉得我不能太主动了，应该矜持一点。所以一直 只能一个人忍受这个黑暗，所以你只能一个人享受这首歌。 沿着溶解的雨花满地开着，碎裂的世界画着三眼的笑，夹着写在心里祈祷笔盖一成绵绵寂寞的红了。 这首歌叫你心里最后一个。不一样的人如果拥有相同的生活，这将是美好的国度。可总有人用灵魂思考问题，就像一个失联的人不是用脑而是用心去想一样，结果往往都不一样。我只是希望你在这里得到片刻的休息，不用思考，不用想我该怎么办。这些自言自语的声音和歌就陪在你的身边，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犯和你相同的错误，有很多人在沿着你流泪的痕迹继续。看到听到这一切，也许你会微微一笑，突 突然觉得生活没有那么不美好。也许你会一声叹息，原谅了他，也原谅了自己。好，该走了。最后想对你说，我的声音很渺小，但我的愿望很辽远，远到天边，远到无论此刻你在哪一座城市，哪一个角落，都可以听到我在你耳边对你说，我是吴周彤，晚安，再见。 早起的五月清晨，我一个人在走，此刻的你是否还在梦游？午后的暖阳当头，将来安静的时候，慵懒的你坐着北方的日头，我们在时光交错中偶然的碰头，你说对不起，转头继续走。当时的你就像一块笨笨的木头，却不知后来的我们牵了手。我想要牵了手就走到永久的永久，你不该承诺。 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，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。 好像被风刮走，刮遍整个地球的那种，在我爱的城市停走停走，是谁把冲动说成青春期躁动，以为还是五楼。好像被风刮走，刮遍整个地球的那种，在我爱的城市停走停走，是谁把冲动说成青春期躁动，以为还是一个人已沉默，两个人太啰嗦，有话题的时候认定你是好朋友，如果灿烂星空自己不够闪烁。 才不会担心坠落那么多。 伤害谁，你也活不长。